难怪今天一瞬间大家都帮我介绍相亲对象。 我真的觉得你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像我本人就是我会把力气跟那个花在该花的地方。 我没有吗？ 就是我会把力气用在主持节目或者是录节目或者是外场主持上。 对啊，我没有吗？我有啊。 你用在生活，你用你的生命在燃烧，你连生活都很浮夸。 我的生活哪里浮夸？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跟平常跟别人讲话，因为平常像我跟你讲话，我就是用这种很低的音频，就是尽量不要浪费力气，就不要浪费力气。 哦，你那个是懒而已啊！我跟你讲几遍，你就是 lazy。OK， lazy。 没有没有，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也都这样哎、欸。我们的忠实， 所以我是戏剧系， 我们的忠实听众小龟他也是这样。 你凭什么讲？ 不是。 好 ，OK。 对啊，他也是这样啊。大家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啊？ 这个有进去吗？ 但我可以删掉。我只是要说，我觉得你用你的生命在燃烧你跟别人的对话。 这个就是因为我就是我真的很赤裸啊，然后我也很就是可能就是很精心吧。 觉得你很厉害，因为我们刚刚我在按录音之前 ，Peggy 还是可以跟我疯狂开一些黄腔。哎。可是因为我个人就是如果没有开路要开黄腔，我都会想说为什么不要把这个力气花在录节目上。 Sorry， 我越来越严格。 对啊，你好严格哦。而且哦，你是说刚刚那个热胀人说这句话吗？然后我想说你为什么不接我，你平常会接啊。 我想说就要把力气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诶，置入是哪一支广告？ 是 麦香。诶，不对， 不是，是什么 CT 咖啡还是雀巢？还是 我们讲了很多厂商的名字耶。 雀巢 欠差 雀巢雀巢、 哦、我有说欠差嘞。 咖啡 好了，那我就是很佩服你，我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就很佩服你而已。但我们闲聊很久了，好了，开始了啦。欢迎收听二 D 日记 Daily Diary。 今天是、 欸、你今天给我嗨一点，我们今天真的 2020年3月4号、哎、好快哦，3月4号了耶。我是阿超。 其实我们已经播出了很一个月以上了耶。 对啊， 我们那天为什么没有特别庆祝？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追求订阅数，我没有追求日子 哦。嗯哼 OK， 好，订起来大家。 yeah， 好，今天要聊的是这些床上糗事你有吗？ 下次给我好好想标题。 所以我才觉得 带勇我将行。 所以我才觉得你很厉害，因为你当业务每天跑外面这么累，怎么会还有力气？就是 我回到家就跟死鱼一样。 难怪你单身。 你要是跟我就是一天里面不管是赖也好当面也好，你这句话讲超过三次哦。 好啦，我们今天要聊这个主题是我们昨天想到今天立刻就进来录，就是这些床上糗事你有过吗？先卖着警卫警卫。 因为那个真的很多都超有画面的，而且我们不想要讲一些就是可能很一般般的，我们是真的有收集例子。 我有小收集。 我也有啦，我也有 小小的而已，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出糗啦，但是还是有。 对。 好，还是要分享，先分享彼此的、嗯、有没有什么床上的糗事。 床上的糗事吗？可是我觉得如果要分享自己的话可能就是蛮一般的耶。 那就我们今天先从一般般的开始啊。 一般般的，譬如说喷进鼻孔。那真的会呛到。就哎哎，你给我你不要自己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抖动。 我刚刚开静音。 你刚 因为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很好笑。可是我跟你说喷进鼻孔我觉得一方面算幸福，但一方面又觉得很好笑。因为幸福的原因就表示他够兴奋，你让男生够兴奋他才会爪这样哼啊，还是他其实看不 地点 A， 还是他其实就在鼻子旁边喷， 没有，可能就是 拔出来的瞬间， 可能就是哎、欸、也不是哎、欸，可能就是靠近脸附近吧， 啊好烂哦、喔、 啊还是嘴巴， 因为啊， 等一下，你刚刚自己讲那句话的时候，你自己静音哎、欸，凭什么？ 那我要刚， 因为我觉得很羞辱，很害羞，不是很羞辱，很羞耻。所以我刚才问你是什么位置喷到鼻孔，如果他是就是快要出来，他就立刻拿出来，然后在你、 哦、就是因为 在你大腿的地方喷到鼻孔，我觉得哦，好远哦。 哇哦，那他可能笨在里面，你会可能会飞起来， 直接到胃。Baby， 我的胃烫烫的， 胃逆流，胃逆流。 好，如果我们订阅破100的话，我就把刚刚那一句静音就是还原。 你才不会记得，你先给我写下来。 我会，你写啊，我可以还原。 我今天没有带笔啊，笔嘞。 喷进鼻孔哦，好。 而且我觉得以后我们真的有时候做节目可以偷懒，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我朋友就跟我分享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主题是这样定，可是重点根本就不在我们的主题，重点是在我们两个的内容哎、欸。 那就表示我们两个主持人很有魅力啊，因为大家只是想要听我们冷消微，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消微还是有一点点常识跟知识在里面， 有啊有啊有， 富含一点小小的教育性质， 有 还自己说， 对对对， 不会嘴软，还是我们今年广播金钟就报教育类， 性教育哎 ，OK， 误人子弟， 哎、欸， 那喷进鼻孔跟喷进眼睛二选一，你要选哪一个？就是一定会出糗，但是喷进鼻孔跟喷进眼睛。 眼睛好了，因为鼻孔真的会呛到，而且我跟你说，就是 而且鼻孔很难 清，不是， 就是你还要用棉花棒这样进去把， 不是，你就要立，就是因为反正既然都出来，那你可能就是要赶快去，这时候你就真的没有办法躺在床上讲我们昨天的那个后戏，他这个就是你要赶快起来，然后去厕去清洁它，然后还要就是先遮住一边的鼻孔，然后你。然后 你说， 然后用力的把它撑出来， 这样吗？ 对呀、啊，对，哎、欸，那而且我跟你说，而且我觉得最尴尬的事情是你当下为了不要破坏那个，等一下，阿超真的，阿超不行了， 不是。 你真的是笑到快倒的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俩可以当主持人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两个如果听到好消息，你会自己有画面，有画面讲出来的话东西才会有画面，所以我现在脑中全部都是你去洗鼻孔的画面。你叫那个男生情何以堪？那男生一定觉 得 很抱歉。 我觉 得 你刚刚跟我说先讲你自己的，我才想说，那我根本就不敢放我的那个脸书，叫我的亲戚一起听，你知道？ 所以就讲歇尾的就好了。我等一下也会分享我歇尾的小糗的、 嗯。哦，所以我大姑会听到。等很久。 大姑你好，你好，我不是她男朋友，我没有被喷过鼻孔。好，然后呢？你说喷到那一瞬间， 因为我跟你说，那个很尴尬，就是你不能够，就因为如果你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就是偶包有点重，所以我当下是不会笑出来的，嗯、我就会就是想说好，那就。赶快去，就是哦，好，那我们就我们赶快去整理吧。然后 ，baby， 我们去那个去清洁吧，这样子。对，因为我不会在当下，就是当下要怎么去解？但我觉得这个还好啦，我觉得这个还好，就是 还好， 不要呛到都还好。就在还没穿鬼，没穿鬼还好，要感谢他老几遍。感谢留一边。 嗯，这个好像蛮糗的。 哈，我觉得很一般，就你就已经不行了。那我跟你说，接下来 因为你的描述叙述能力太好了，就是描述到我真的觉得不好笑，都觉得有点好笑。 没有好笑。 而且你看他的兴致多好，就是啊一出来，然后结果喷到鼻孔。 Baby， 我没穿裤。我没穿裤， 结果还不小心窒息，叫救护车。然后法官问说：“你为什么要杀他？”我没有杀他，我没有杀他。那鼻子里面为什么会有精液？ 不会因为这样好不好？有意识的 ，OK。 万一喷到两孔，看怎么办？好，还有其他的吗？你个人？ 不，我先讲你的，因为我觉得我接下来也都很有，都 我的好，好像我的好无聊哦。因为 不会不会，你 等一下，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会，我其实我没有偶包，但是我就是从昨天晚上我们讲这个主题到现在我们要聊的时候，我其实都一直在想说我自己有需要贡献什么糗事，可是因为在我是天秤座，他就是比较。优雅的人，所以他在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会让太多糗事发生。 那我问你，如果是你自己不小心喷到就是女另外一半的鼻孔、嗯、那我问你当下会怎么样？你会笑出来吗？ 我不会。 那你 我怕我说了你爱上我。 喷到那一瞬，喷到那一瞬间，我会装一个可爱，我会装可爱表情，我就哦，哎、欸、看不到表情，我就会哦这样，然后 我就会立刻 抽面子，然后把它旁边的那个就是喷到鼻孔，我就会把它先擦掉，然后我就会说好可爱哦这样， 哪里可爱？ 就是 化解 Baby 你流鼻涕了， 化解那个尴尬， 还要来跟人家说 Baby 你流鼻涕了， 就。对啊，我就会看，我不会假装没看到。就很像我们之前聊说吃饭看到对方牙齿里面有那个、哦，我觉得要用可爱的方式去化解。 这个我可以，可是 对啊， 哦，好吧， 喷到鼻孔，然后你还装作没这件事，怎么可能？ 也不会，就是你会拿卫生纸帮对方擦。 我不会大笑，但是我就擦掉之后，如果一起去冲澡要洗掉的时候，我会在旁边就是默默的笑。那我就说刚刚怎么会这么可爱？我不会笑他说我要破你的鼻孔。不会、 哦、 好，所以我就想了很久到底有什么糗事，好像就是只有抽筋，其他就没有了。 抽筋 啊，就是好像是大腿抽筋，但是快抽但又不能让对方发现，你就只好迅速的转换一下你的那个体姿势、 欸、那好，那我问好、嗯、OK 好，那我们就来用那个网友就是很常就是在网络上分享的，就是那如果你就是你爱爱进行到一半放屁，这很常遇到啊。 我没有遇过，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朋友有一个案例是这样，我就问他说：“哎、欸，我们今天要录那个 podcast， 然后我们要录那个床上的糗事，坐在一半的糗事。”他就说：“哎、欸，他讲台语，他说啊，我男朋友。”一了啊，这个怎么先放屁呀、啊？我求出来跪弄你，他就说他笑出来，男朋友整个软掉，然后这个就结束了。然后他一方面又觉得很好笑，一方面就觉得很气，这样放屁就是我今天我收集到的，够无聊吧？ 我觉得反应，我觉得要有趣的就是在就是对方的反应哎、欸，因为如果说我遇到的话，其实我觉得好像你就要配合那个 tempo 放屁，我会笑场哎、欸，讲真的， 没有，你要配合那个 tempo， 你说 然后慢慢的释放，哎、欸，那个扩约肌要很强，因为你要慢慢的， 但我觉得女生会比较容易想放屁吧， 因为它就是一杯冲击呀， 对啊，我觉得女生会。男生应该比较不容易吧？ 真的吗？ 我觉得我个人是没有过。 哦、OK， 好。 天哪、啊，那我的性爱史很完美耶，就只有快抽筋， 就是没有就是偶包。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就是我会让自己状态很好去做这件事，因为我状态不好，我就会觉得那出糗就干脆不要，是不是很无聊？ 今天自己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哦，那我太无聊了，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希望这件事情是很完美的进行。 好，那我跟你说， 那好、 就是， 那我下次不准备好了，下次我状态不好，我也就是会不会拉的满床都是屎？ 那你就可以跟我，你就可以立刻录一集。 肠胃炎也立刻说，baby， 我们来吧。然后另一半还这样，叫的时候想 吃完脑四川也说，baby， 来吧，燃烧吧。 我连就是，假如说吃完重口味的东西，然后我知道接下来要做爱了，我都会把牙就是会刷牙，然后吃口香糖，我觉得会让整个状态很好，然后喷香水、 欸。真的耶，真的耶！ 我是个好咖啊，欢迎内下约炮。 哎、欸，等一下，先到我这里领号码牌，我怕你太忙。 你自己不准抽第一号哦。 大姑，你看他啦。 好了，我自己的事也没有，你应该也没有了吧？就是一些小小， 啊、 你还有？好，那你说。 欸、这集真的， 欸、 这集真的很好笑。我昨天真的在跟你讨论的时候，我在床上切刚变鬼。 OK， 那我先跟你 say sorry， 因为我真的想不到，我没有，我不是欧包， 没关系。 但是我有其他的例子，我等一下再跟你分享。还是我要先讲我的例子？ 可以啊，可以。因为待会你讲完之后，就整个下半段都我的。 我朋友他的朋友跟他老公在做爱的时候。然后就已经进入了，然后正在激烈的时候，然后 就是弄来弄去， 对，一根带把滴滴龙的时候，然后我那个就是那个女生，她就搭在她的肩膀上，然后就看着她就说老公，然后老公想说、啊、一定是因为很舒服，因为抓着她的肩膀躺在下面就是很舒服的，结果她老婆跟她讲了一件正经事，说明天小孩要干嘛干嘛干嘛。 结果她老公就一听完之后啊，瞬间软掉，然后她就起来，然后就回答她，完之后她生气，然后她老婆就说：“老公你不继续吗？”她老公逼一逼呢， 那很解嗨耶，那真的很解嗨耶。 她老公就跟她讲说：“你以后如果再这样的话，我绝对会跟你大吵架。 那很解嗨耶，那真的很生气耶， 很生气。 她不懂，她如果要她老公答应的话，她就要先让他快快乐乐的舒服完。 就像我们讲的后戏， 对后戏，后戏就可以讲。 但、就是不是听你的 podcast 的、啊？ 爱听， 爱听， 爱听你的方式会很契合。 爱听这样赢， 对。 2020我们要赢， 对，淫荡的赢。 就是这个，我听到之后也觉得很神奇，就觉得怎么会这么糗？就是 因为他很怕，就是他如果等一下不讲，他就忘记。 对对，他怕忘记啦，他怕忘记。那另外一个要讲完吗？ 好， 另外一个是昨天你在跟我讲这件事，我就问我姐，我就说姐姐，我们想要录那个 podcast 是那个床上糗事，然后我姐跟我想到同一 件事，大姑害大姑， 我姐跟我想到同一件事。OK， 反正就是我们的身边的共同的朋友，好，他们夫妻俩就是属于比较重量级的，就是平均两个人加起来体重应该快200公斤，就是都是属于、 稍微比较有分量的。 对，然后他们某一天晚上在做爱的时候，做到一半就突然砰一声，床塌了， 真的假的？ 床塌，糗的是因为他们全家人住一起，所以公公婆婆就立刻想到砰一声，半夜砰一声， 下面待一起， 婆婆会怕，婆婆会想说到底发生什么，然后全部的人跑到客厅，就是他们夫妻俩没跑出来，然后她婆婆还怕他们两个就是是不是发生什么事还什么的，然后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就很紧张，想要叫他们赶出来，跑去这样狂敲门，然后两夫妻很紧张，衣服一穿打开说嘛，然后他婆婆就问他说：“刚刚怎么会蹦那么大？你们两个还不出来？”然后他们两个，那个画面是他们两个缓缓的把门拉开，然后退开，他就跟他婆婆说：“我们的床塌了。” 没啦，没代志啊， 这件事情 不要变成棒体。 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在我们之间，所有的朋友之间流传开来。然后还有人把它当成就是饭后余兴的笑话，就是说，你刚刚上上上阿伯，两个站没搬布的，搬个绷带，规个大家听伊呢，因大家惊掉，所以 规家伙拢起来，半暝啊困唔困，学什么地骨翻身？那真的 很糗。很糗，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这样子欢迎叉的世界。 如果你觉得你们的床板很坚硬，可以容纳就是200-300公斤的组合在床上的话，欢迎那一家， 而且还要这样运动哦。 最好是不要那种奇怪奇怪的声音啊，就是安静的那一种。好，要不然有什么要分享的糗事？ 奇怪奇怪，你知道朋友分享，就是他有一次跟他女友，就是到那个，因为他跟他女友也是就是两地，然后他就是男生是跟老板一起下来南部，结果就是老板睡隔壁，然后他自己一间房，然后就约就是女友过来，结果他们就想说好，那时候就他们就订了一组那个充气，因为你有充气床垫。对，就是那种迷片，我们都会看到的灰色单人充气床垫、然后 先讲完再笑，我很没有参与感哎，还是我先离开。听众朋友，你知道 Peggy 自己讲到有多爽吗？他现在整个人眉开眼笑，然后我还听不到故事的重点。 我把他讲完，然后他们就想说好，那、就是、 我先帮他整理一下，他的朋友跟老板一起来南部出差。然后他们一人一间房间，老板睡隔壁， 对， 所以他朋友就约 他 女朋友， 好， 然后他朋友就约他女朋友来，两个人还准备了充气床垫， 道具有充气床垫，未充气的充气床垫，然后跟打气筒，然后跟 家庭号润滑液， 嗯哼， 很大罐， 很大罐，就是那种是新的，就是为了这一次， 全部穿好， 对，然后就很开心的带过去找男朋友，嗯、然后结果那有两趴、嗯，第一趴是他们光是就是你知道，因为时间很短，就是不能够打扰到，因为大家都要回去睡觉，嗯、然后因为不能过夜、嗯，然后所以你要先把那个床充气床垫 充好吗？ 充饱，我跟你。我跟你说，光是充饱你就已经快要，你光是要充好，你就 哎呦，他在哪里充？家里吗？ 没有， 等一下 带去充，因为他不可能带。 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一定要有一个人冷静，我冷静，你继续笑，因为我发现你 hold 不住， 我 hold 不住。 好，他带去 。 太荒谬了，太 不是他如果带电动的也就算了，他带手动的 不是？我觉得时间那么短，时间那么短， 因为他们 没有经验，你就去处理一下就 好，他们没有经验，但他们很想玩，因为在外面不用自己整理房间， uh-huh. 然后他们就是光充气，两个来轮流充完，真的快 on 了，你知道？然后就是你知道充完真的超累的，因为你知道很大的床垫， uh-huh. 还好是单人的、欸，我没有想到双人的。 然后呢？好不容易充完了，已经快要往生了。 对，充完就已经快 on 了，你知道，天堂一到。 啊，摩天啊！ 对，然后接着，因为他们不是还有带润滑液嘛，就想说，迷片里面的总是这么的唯美，就是、嗯、你知道，就是 整个床垫 当对方泰国浴、嗯、泰国 say 的那个概念。 然后 他们就很开心的把润滑液就是砰砰砰就抹在身上倒在身上，结果他们两个就是躺在就是那个充气床垫上面，然后因为他们在浴室里面，因为浴你知道那个一般的商务套房浴室，他们不是那种那种很大的浴室，是真的就是很小一间，这种 就商务型的， 对，商务型单纯只能淋浴，嗯，对，然后他们就是在，就是他们两个就一起想说好，那是在那个床垫上面，结果他们就是只能一个人躺，一个人在上面，想说就是可以这样子滑动的按摩，有没有泰戈斯？ Uh-huh, 有没有很有画面？ Uh-huh, 男生躺着，然后女生在上面滑来滑去，没有，事情上没有那么唯美。因为太滑了会奔出去，那真的 好 糗，那个真的很闹事， 好 糗，因为你想要，我跟你说，两个人都要用尽身上所有的气力 hold 住，不要让自己滑， 才不会弄来弄去，你知道吗？ 还以为在玩综艺玩很大， 真的，所以然后 好累哦。 好，我跟你说，那这个要分三趴、 嗯， 因为他们就是这个还没有结束，这本身这两个道具搭在一起真的很闹心， 这很荒谬， 很荒谬。然后就是，然后两个人想说，好像没有办法控制，因为真的很难控制，因为就是你这一直滑来滑去，然后你也真的没有办法享受到，因为。哦，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正在动的时候，那个充气床垫跟那个润滑液，然后加上人在上面滚来滚去，他就会发出叽呱叽呱的声音，然后隔音很差，老板又在隔壁，然后那个充气床垫这边叽呱叽呱叽呱，所以两个人就很怕被老板发现。嗯、哦。 啊！怎么结束？ 然后好，重点来了，两个人要站起来，对不对？结果妈的，那个润滑液太滑，然后两个人就跌倒。 你这朋友会听这一集吗？嗯，我就可以贴给他听诶、欸。 好， 会让他知道自己有多糗。哎、欸。你真的好糗 真的后面是不是真的很有画面， 好好笑、哦、 就男生要先站起来，然后女生就说那你站起来再扶我，就没有，就两个人真的都快要一起， 真的很像小时候的百战百胜综艺大集合，下面一位老板还进来报名，哇哇哇哇 对， 对，真的，下一组，下一组。 太好笑了，你怎么会这么多啊？还有吗？ 没有，因为这一组真的，这一组就真的很完胜，这组大经典呢、欸。 就等一秒，比那个床 Bunky 还要厉害。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太有画面，因为就是好，那大家都、就是。哎、欸，那这样的迷片到底怎么办到？我真的觉得很厉害、欸， 因为他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啊， 所以大家都要负责帮忙维持女优跟男优的平衡。 而且你看他们的那个什么充气床垫那么大，他们也不需要站起来，哦、他们只要在上面， 而且他们也不用怕挤歪挤歪，对 啊， 他们就是滚来滚去无所谓。 对啊，因为你那个会挤歪挤歪，应该是因为浴室太小，然后他可能那个充气床垫去摩擦到墙壁，就有挤歪挤歪的声音。 地砖啊，地砖， 对对对对对。可是那个。成人片里面演的，他们就是在一个空旷的房间或空旷的浴池，反正就是空旷的空间， oh, okay. 有那个，搞不好你在拍的时候，在拍特写的时候，旁边就有工作人员扶住那个床垫啊，就不至于他们那个滑掉啊。Oh. 而且 A 片有时候就是都特写镜头，就是他会分镜， mm. 所以他可能搞不好他一喊，当一喊卡的时候，那个女优也是滑出去，你 不会出去，是不会，是不会出去。 Yeah, yeah. 对 ，Yeah man， 然后就飞走，飞走。 你能想象吗？因为那个床垫就是那个充气床垫，因为我就跟你说浴室不够大，所以它会有微微的突出去那个浴室的门口，所以真的一不小心就白了、欸。 一滑直接到床上， 一滑就直接都 到 门 口。 然后就那边，然后就整个就是明明就是一场很浪漫的唯美的，就是性爱、嗯，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出差期间的一种。 结果没有 刺激，就有很刺激，因为那个 太刺激， 对，那个秋天丢筋。 那我有问你，他怎么收床垫？ 收床垫很快 哦，就放气很快， 对，放气很快，但充气 啊不用洗吗？ 不用，应该是 就润滑冲一冲 啊，对，就冲一冲就可以了。 太久了，最后他们有完成性爱这件事吗？ 哦，后来他们就转移阵地到床上。 C， 不要再说我无趣了，床上是不是特别舒服？又不会紧，会紧关紧关，又不会滑掉，只会放屁抽筋而已啊！好了，如果你们想要尝试特殊的性爱方式，我觉得还是要秉持着空间够、 实验家的精神，然后这样才可以跟我们分享。 空间够，然后时间够，不然就是那个空间 又很赶又很急。 对啊，然后旁边主管又在旁边吓死， 对，然后没挤鬼挤鬼，然后还说宝贝，我们不会出去。真的就是一直在不停的惨叫，然后就是啊，然后又不会太大声，因为就是主管又在，老板又在隔壁，那真的太刺激 了，无法放松的进行整个 性爱，然后想要站，想要结束，站起来，然后两个一个拔的，就是一场闹剧， 就是一场综艺大集合，综艺玩很大、啊，太好笑了， 成人版， 蓬莱仙山。太好笑了，还有吗？分享到这边， 这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跟我们笑到快没气了。 而且我们才讲三个，我们就已经录半小时了、欸。 光是刚刚笑那个就笑死， 因为实在太好笑了。因为光是喷到鼻孔就觉得很好笑了、欸。 那其他就是一般般，譬如说还有人就是分享，就是很糗，就是家人进来 哦， 这真的就很一般。 嗯，好，跳过没了 啊。还有就是被家人说，哎、欸。儿子啊，知道你很，就是知道你还年轻，但是也不要这样子打刚来。然后想说怎么会知道，原来就是因为爱心多事。 欸，我有一个就是故事，是我朋友他跟我说，他朋友都带女朋友回家，然后他那个朋友的家人有一个是智力比较不足的。就是对智力比较不足的家人这样，然后他都会在家门口，有时候就是会在家门口坐着或站着，然后就一整天，因为他就是真的可能智能比较不足这样。然后就是只要我那个朋友的朋友带女朋友回家，隔天他那个家人都会在门口学他的叫声呢、欸， 真的假的？ 然后整个村庄的人都会听到，就经过都会听到，然后他会备注，他就说啊，早起啦，等来什么啊？ 真的假的？好尴尬、哦， 很尴尬。然后我们一开始还想说，真的吗？我们就抱着实验的精神，想说去听看看今天有没有在门口学。如果没有学，表示他那个家人没有带女朋友回来。他有一天好玩登丢，他就真的在学，而且备注，他就说弯刀三米两，三米两，你早上起来起来等来啊，爱闺妹 哎哎，这样哎、欸，我想说，天哪，也太尴尬了吧！ 真的，他没有懂得给封口费。艾尔，艾尔，如果 然后我们看到我朋友那个朋友都觉得好尴尬，而且看到女朋友就会觉得，嗯，原来你的叫声是这样，有气无力，哎，太糗了，太糗了， 哎，有气无力，好， 还有吗？ 还有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放屁，可能就是真就是从后面的放屁，但是有一些就是进行中的时候，女生会有。在阴道也会有类似像噗噗噗的放屁声， 有 对那个有专业名词叫做阴吹， 那个会怎么样吗？ 那个的话就是有两种，就基本上就是归类成两种就是状况好了，一种就是两个人的 size 呗，好、 oh. 所以就是撞击的时候就会气体 哦，气、oh, 啪啪啪， 对，然后对才会有气体的那个声音， uh-huh. 就两个 size 呗，好、 uh-huh.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女生可能最近有一些妇科的一些状况，所以就要看医生 哦， oh. 对，这种状况也很容易会发生在可能就是产后的女性，所以我们就是要多多练习凯格尔运动。 富有教育意义的一集， 哎、欸，对我一定要，我一定要，对，就是你可以，就是偶尔可能一个礼拜可以凯格尔运动，可以搭配球 啊、 对，我们有那种就是女生的专用的球，小哑铃，你就可以放在你的阴道里面， 嗯， 然后你去练习，就是 hold 住它，然后就是练习那个紧实 哦， 会重拾夫妻的幸福 哦， 因为这样就表示你会夹。 听起来很厉害耶，你会吗？ 你哪不乖？你要等？ 是螃蟹吗？ 不要问我会吗？我怕大家会有想象力。 欢迎内腔， 欢迎私讯问答案，上我们的 IG。 好了，还有什么要分享的，还是要补充的？因为我们其实都希望每一集就是、除了冷笑话之外，也可以就是带给大家一点点不一样的。 那最后来一个温馨的 ending 好了，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之前就是之前的新闻、然后就是在被转，就是他们也在 D 卡发文、可是被转到新闻里面、因为大家就觉得就是这个 女生在爱的过程中真的就是放水屁，而且就是味道还直接就是散满了整个房间。 有东西出来吗？ 好像是有。 你说放水屁，然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俗称的土石流， 对，对。 然后呢？ 然后他就想说，完了完了，他很担心，就是那结束之后，男朋友会不会提分手？因为那真的不是故意的，然后很尴尬。结果 前一天吃麻辣锅， 可能就是老四川，算了，没有记录老茶川，都很任性哦，没有。然后那个他想说，完了完了，会不会男朋友就是要提，会不会就是因此而被分手？ 嗯、 结果没想到。下一秒就他们结束之后他们还是有做完、结果下一秒他们就看到男朋友在帮他清洗就是那个床单，然后还很温暖的问他说，哎、欸，你好点了吗？ Oh my god， 然后大家就在下面开始狂留言，就是不要放生，然后嫁给他，这种男人可以嫁，哎、欸，真的耶，你想看看他真的不是故意，然后很然后可是又很尴尬，然后这种就真的很关面子的问题、然后男生还问他说，你好点没， 加分可以嫁给他， 对，这真的算是蛮温馨的。 但我觉得如果是炮友的话，一定会是就是如果只是纯约炮的话，就会吓死，然后先落荒而逃。 就跟他说：“阿诺，你在起舞跑啊？” 最近是有下雨吗？怎么会有土石流？ 就啊，我无法想象、 但是如果 因为如果真的肚子痛，我就会可能就会先暂停。 就像我讲的状况不好啊，就算了，因为我状况不好再做，我就觉得没有那个兴致啊。 对，真的也会。 因为如果想要跟我做爱的话，必须要天时地利人和。 爱个神鬼， 一席，给他一猪席呗噻。 对， 好啦，希望就是大家在那个享受性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多多少少难免会发生这一种糗事，因为就包含我们生活当中、工作上，像我在主持节目也会发生什么糗事，像之前就有人把精英讲成阴茎，这些就是 哦，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所难免。 还有，还有，我今天收起来还有看到，就是女生在敷面膜。的时候，然后他爸爸就从旁边走过去，然后那个面膜就滴水下来嘛，然后他爸爸就说：“哎、欸，你那个水怎么都滴下来？”然后就跟他爸说：“这不是水啦，这是精液。” 是精华液吧？ 对，然后他妈妈就赶快神救援说，不是啦，是精华液啊。吓歪，真的以为胶原蛋白 就很像有一集那个康熙有女明星介绍那个蛋糕啊，然后他要说他里面的那个海绵很好吃，他就说他里面的海绵 体，好可怕， 他说里面的海绵 很痛哎， 他说你吃吃看里面的海绵体很好吃，小孩子傻眼，就是多多少少会有这些糗事，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当然都不希望这些糗事发生啊，就是刚好你有完美的状态，好的状态去进行这件事，好好的享受。然后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要尝试不一样的性爱场地、性爱道具，真的要挑选在一个适合的空间，不然就会像那个 Peggy 的朋友一样哈， 对， 就是打那个气打到就是 秀他们丢筋，然后还想说终于可以躺下来享受，结果 没有， 然后还不会出气。 好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享受一个很完美的性爱过程。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记得订阅我们的 IG 二。第一底线 Podcast 就可以订阅到我们了，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私讯给我们，谢谢大家， 拜拜。 太好笑了这一集，哎。